若望福音第五章。这些时候正是犹太人的庆节，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，周围有五个走廊，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麻痹的，都在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。水动后，第一个下去的，无论他患什么病，必会痊愈。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38年，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，就向他说：你愿意痊愈吗？那病人回答说：主，我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到的时候，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耶稣向他说：起来，拿起你的床，行走吧。那人便立刻痊愈了，拿起自己的床，行走起来。那一天正是安息日，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：今天是安息日，不许你拿床。他回答他们说：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给我说，拿起你的床行走吧。他们就问他：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？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地方人多，耶稣已躲开了。事后，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，便向他说：看，你已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。为此，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。耶稣遂向他们说：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，我也应该工作。为此，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，使自己与天主平等。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，他看见父做什么，才能做什么。凡父所做的，子也照样做，因为父爱子，凡自己所做的都指示给他，并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。为叫你们惊奇，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，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。父不审判任何人，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，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听我的话，相信派遣我来者的，便有永生，不受审判，而已 出死入生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凡听从的，就必生存，就如父是生命之源，照样，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，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。你们不要惊奇这事，因为时候要到，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，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，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。我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父怎样告诉我，我就怎样审判，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，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，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。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，我的证据不足凭信，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，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。你们曾派人到若翰那里去，他就为真理做过证。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，我提及此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。若翰好比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，你们只一时高兴，享受了它的光明。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，即父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工程，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，证明是父派遣了我，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。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，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，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，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。你们考察经典，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，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，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，为获得生命。我不求人的光荣，而且我认得你们，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。我因我父的名而来，你们却不接纳我。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，你们反而接纳他。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，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，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？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，有一位控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。若是你们相信梅瑟，必会相信我，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。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，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？